松花江水长又长，煮酒泛舟在江上，随风飘来一阵香，鱼迷如浮心徜徉。 我在江边把歌唱，船家你要去何方，请你们把我也带上，看那江水有多长，请你们把我也带上，再看看两岸的桥模样。 写一首小曲儿， 看那江水有多长，请你们把我也带上，再看看两岸的桥模样。